正等觉明行圆满时世世间解无上士条如丈夫天人之佛薄其凡。那咁啊，加所念呢一段经文咧，就系如来十号。呢十号咧属于一个通号，即系凡系成咗佛咧，都具足呢十号嘅。咁啊，十号中咧，我哋讲咗第一如来叫做广同先德号。呢、这个应字即系应供，即系堪为福田号。嗱，正等觉咧就叫做遍知法界号，正得个即系正遍知。但系呢处系用呢个正应正等觉，正就系真正，等就系平等，觉咧就系觉悟。咁嗱，咁啊真正平等嘅觉悟咧，即系话人人都有份。只要我哋修行成佛啦，你都系叫做正等觉，真正平等嘅觉悟。其实咧，88%咧，佢就讲正遍知嘅正就系对呢个偏正咧，就系正知，即系正知咧就属于呢个实字，遍知咧属于呢个权字，就系话成咗佛咧，以呢个波野嘅实字照呢个第一二帝嘅空理，咁就了达万法为心，万法都系即心自性。萬法都是真圓妙覺本體，這些只有實智的波野智慧才可以照得到做得到，所以說實智就是照你。遍知遍就是普遍，就是從這個實際的理體起這個度眾生的權口方便，是遍知法界一切眾生他的根性、他的出身、他的教育、他的習慣，一切一切佢都知得，先至可以说法道佢，适应佢嘅机啊嘛。所以遍知咧属于呢个权口方便智，佛咧具足权实二智啊，自道兼道人，所以名为佢哋正遍知。呢处就讲正等觉，呢个就遍知法界号，明行圆满咧就系88开头都系讲佢就明行足。足即是满足，即是没有欠缺，他们的足加上说圆满，就叫做明行圆满，就不说明行足，其实足就叫做满足，没有欠缺，那么即使是圆满这样解。那么明行足又好，明行圆满又好，在十号中叫做果显恩德号。那么什么叫做果显恩德号呢？佛成了佛果菩提之后啊，当年就是具足福德智慧，福德智慧两种都圆满具足，没有欠缺了，现在可以成佛了嘛。成佛福德智慧两样具足呢，这种这果报啊，是由于他因中呢修这个波野行，那么成就这个智慧咯。佛因中行菩萨道，舍身为苦啊，乃至到割肉喂鹰啊，呢啲咁样好多好多，讲唔出咁多咧。度众生各种个苦行，收咗好多好多个福报，所以果上得到啊福德智慧两种圆满个果报咧，就佢因中行菩萨道嗰阵时啊，修福修慧之所致嘅，所以明行足或者是明行圆满啊，是属于叫做果显就是因德号啦。明就是智慧，行就是福德，福德智慧圆满，即是福德智慧都满足啦，咁啊先至成佛，咁就叫做果显因德号。善世咧就叫做妙往菩提号。点解佢哋善世咧？世就即系通常讲话去世啊，呢个人世世即系死咗咁解。嗱，咁啊，佛呢个善世咧，就唔系话佢死嗰阵时咧死得好咁啊，咁佛咧肯定系往生走嗰阵，肯定系走得好，绝对冇痛苦噶。不过呢个善世咧，主要就系话佛咧，既然承接上来个明行圆满，系果显因都好成佛啦，因此佢证到呢个大波涅盘，证到呢个实相嘅本体咧，咁啊一切嘅见思尘沙无明。三烦恼已经断尽，分断变异两种生死呢已经是彻底的了脱。咁既然烦恼断尽，生死了脱啦，咁当然佢证到呢个大波涅盘啦， 咁啊，见到呢个大玻璃盘不动如如个本体咧，咁啊见到自己呢个理性，诶，犹如一个人咧走嘅时候走得好一样，所以佢就善世，就叫做妙往菩提号啦。十号之中啊，嗱世间解就十号中咧，佢就达伪通真号，就系了达咧世间一切法都系虚伪，世间一切法都系因缘所生法啊。靈言經上所講，因緣和合就虛妄明生，因緣別離就虛妄明滅啦。咁既然世間一切法啊都係虛偽，都係因緣所生法，咁啊當然就唔會俾世間法咧轉咗去。當然咧，對於一切法咧，都係能夠咧看破放下而得到究竟解決。所以稱為叫做世間解啦，日解世間一切法都話虛妄而不執着，所以佢就達偽通真號，了達世間一切法都係虛偽而不執着咧，就能夠通達啦呢個真如妙性嘅理體。所以世間解咧就叫做達偽通真號，無上士調御丈夫，及埋嚟講咧就叫做係。摄化重道号，点解佢就摄化重道号呢？无上士即系佛士咧，就个士大夫。家下呢处就讲呢个修行人，即使嗰啲小乘人或者行菩萨道嘅人，权位菩萨固然系未能究竟成佛圆满，即使系登地嘅菩萨，初地开始破无明正化身啦。未曾究竟到等觉再上一步咧，即使你系等觉，都系等于呢个佛果，未曾究竟圆满啊，都不能称为叫做无上士。唯有咧等觉再上一级，证到呢个妙觉佛果菩提，等于话佢呢个位次咧上到最高，冇一个位次咧比成佛妙觉菩提咧系为高噶啦，所以称为叫做无上士。嗱，调御丈夫咧，点咧？佢就调御丈夫，称为佢就摄化重道号咧。嗱，丈夫就系大丈夫。嗱，咁啊，大丈夫咧就系讲佢呢个志向啊，佢有智慧，有呢个权口方便，能够办大事，称佢为佢就大丈夫。嗱，咁啊，调御一调就系调停御。就是制御个调御丈夫咧，就是话佛咧系一个调停制御个好手，一个高手。好似乜咧？我哋众生个妄想心啊，就好似一个 monkey， 即系个马骝啊。马骝不是有停嘅啫，马骝可以讲咧，由佢瞓醒觉啊，一路到佢真系要瞓觉之后嗰阵时咧，先至停一停。如果未曾瞓觉咧，佢可以讲啊。佢就叫做冇時停嘅，大家都睇過馬騮，佢總之唔係跳嗰度乜跳嚟跳去跳嚟跳，一日到晚都係跳嘅。咁我哋譬如我哋眾生嘅妄想心咧，都係一樣叫做冇時停嘅。由朝頭早香港床處一瞓醒，睜大對眼都未曾落床啫。佢哋諗到好多今日要做乜啦，又見邊個啊，又點樣諗諗好多，一路諗到佢今晚上床瞓覺休息。所以好多人瞓唔着就係咁啊！佢瞓落床咧，唔係好好地休息啊！佢一瞓落床咧，閃埋隻眼咧，佢又唔念佛，又唔念經喎。咁啊，一味諗東諗西，聽日又點樣？個仔又點樣？個女又點樣？家婆又點樣？外父又點樣？話諗埋呢啲一大套都係妄想紛飛，你叫佢點瞓得着覺啊？所以我哋瞓覺咧，就真係要瞓覺，你唔好諗咁多嘢。就算聽日咧發財，都係聽日發。又或者聽日犯得就俾人拉佢坐監嘅，都話聽日先至拉，家下唔係拉家下，你就好好地咧瞓一覺先，咁你先就瞓得著。如果你瞓唔著咧，諗東諗西啊，就好似只馬騮跳來跳去冇時停。嗱，咁邊個先至可以將佢克服咧？就唯有佛咧係一個調停制御嘅高手，係調停制御嘅大丈夫。佛一说种种法，以治众生一切的妄想心啊！众生久无一切的妄想心咧，诸佛都亦无一切法，唯有佛的法，唯有佛所讲的道理， 先就可以将众生呢个妄想心呢系调停制御，而不杂念而不起。所以佛称为佢就调御丈夫，十号之中佢就摄化从道号，就系摄持教化众生，令一切众生嘅妄想心呢停息，而趋向于呢个佛道。所以佛先称为调御高手。调御大丈夫叫做摄化从道号啦，天人师就叫做应机受法号。天上有好多人，人间就固然好多人啦，合天同埋人咁啊叫做天与共人，就唔系话单系指呢个天上嘅人。呢、这个天人咧，即系天同埋人间嘅人。嗱，咁啊天上嗰啲人，我哋又未见过，不过理论上我哋明白咧，从佛经上讲啊，天。三界二十八天咧，每一层天都有好多众生，但我哋始终未曾生到天上，不知道天嘅境界，亦唔知道天上个众生咧系如何。嗱，我哋讲呢个人间啦，嗱，咁啊人间咧就有好多人嘅，咁啊每一个人都有佢个出身，有佢个个性，有佢个学识，有佢呢个背景，有佢呢个习惯。嗱，咁啊，既然个个人都唔同啦，如果佛道众生啊，当然咧就要将一切嘅众生咧，所有嘅根底啊，都要能够彻底嘅了解，你说法先就可以对机啊。嗱，咁啊，如果你唔了解佢个根底，即系话唔了解众生嘅种性啊，咁你又点样可以度佢咧？咁啊，因此咧。佛啊，呢个天人师咧就叫做应机受法号啦，应佢呢个根性，然后先嚟传授呢个佛法俾佢，等佢依照佛嘅法理去修持咧，人人都得到解脱。所以咁啊，佢就天人师就叫做应机受法号。嗱，佛咧，佛就国咁嘅意思，佛咧就叫做三国圆明号啊，因为佛者国也，有自国。觉他同埋觉行圆满，佛自己觉悟啦，了达啦吓，自己有佛性，又了达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佛性咧系平等，既然人人都本具，个个现成啦，即系话个个啦都可以修行成佛，除非你唔依佛法去修，依佛法去修咧，人人都可以有机会啦，系成佛道，咁啊自觉已圆啦。咁跟住就将佢自己所了解嘅，以过来人嘅身份去觉悟其他人，自觉圆满，觉他又圆满啦。咁啊，自觉觉他两种都圆满啦。咁啊，如是咧，三觉圆融就名为咧叫做佛者就觉也，佢哋三觉圆明号。嗱，波却法喺印度话。中国话叫做世尊，世尊系叫做十界独尊号，即系十法界之中，由人、天、阿修罗、地狱、鬼、畜生，就包括声闻、缘觉、菩萨，至到佛。十法界中以佛咧系最高，十法界中以佛为最尊，即系话九法界众生咧都要尊重佛。都要亲近佛，都要以佛系为师，所以佛咧就系最尊嘅。嗱，因此十号咧，我再念一次，如来佢就仿同先德号，应就系应供，佢就堪为福田号，正等觉就系即系正遍知，叫做遍知法界号，明行圆满即系明行足，叫做果显因德号。善世咧就叫做妙往菩提号，世间解就叫做达慧通真号，无上士调御丈夫就叫做摄化从道号，天人师就叫做应机受法号，佛系三觉圆明号，薄伽梵即系世尊啊，就叫做十界独尊号。嗱，咁呢十个号咧？亦都系成咗佛先至有嘅，亦即系话呢十个名词咧，系叫做通号。凡系成咗佛，都具足有呢个十号，所以名为叫做通号。十方世界所有啊修行成咗佛嘅，都具足呢个十号。所以我哋睇藏经咧， 當然你睇到如來就係佛啦，但是睇到薄劇法就係佛，唯有呢個應供咧，有多少個分別？例如小乘經中都有應供，就係阿羅漢果個境界。阿羅漢果個境界咧，因中就叫做黑時。我哋講過上黑諸佛嘅佛法嚟到滋養自己個慧命，下黑眾生嘅飲食嚟到滋養自己呢個肉身。咁啊，亦都要咧，佢既然因中係黑時啦。到正到阿罗汉果啦，佢系三界之中嘅圣人，响呢个三界之中咧，佢冇佢受生嘅处所啦，即系话佢唔会来呢个三界受生，亦都系三界嘅圣人，所以响呢个三界之中咧，在在处处啊，三界嘅众生咧都要供养佢，佢又足以够之噶，够份量响呢个三界之中咧受呢、这个。众生的供养，所以这个应供呢可以唯有这个小乘阿罗汉的应供，但是如果大乘佛法一定要究竟成佛，所谓三国已完，万德已具，生死已了，烦恼已尽，在这个十法界之中以佛呢为最尊，是为最高，是为最不可思议，所以堪受这个九佛界众生的供养，所以这个应供呢就有大乘小乘之分，其他那些呢应该都是大体上呢是为成了佛所独有的了。那这十号是赞叹哪一尊佛呢？就是赞叹药师琉璃光如来啦，所以我成就佛高万殊室利东方去此过十乘菩萨等佛土，有一个世界叫做净琉璃。咁净琉璃世界里面有一尊佛呢叫做好药师琉璃光如来，佢就包括一路呢个十号都具足，即係究竟成佛，堪为我哋众生呢对佢尊重恭敬，以共依佢嘅教法嘅修行。咁亦都呢係标明，既然佛有咁样嘅道德，有咁样嘅智慧，有咁样嘅神通，有咁嘅德号啦，咁佢所讲嘅教法呢我哋应该要信受奉行，如法修持先至会得到呢个好处。咁万殊室利比世尊若是琉璃光如来行菩萨道时发十二大愿，就令诸有情所求皆得。咁向下呢就係讲若是如来因中所发嘅十二大愿，咁未曾讲个别第一至到第十二个别个大愿之前，咁佛呢就先来一个总说，就係总一种说出呢若是琉璃光如来行菩萨道因地之中呢所发嘅係十二大愿。嗰个万殊室利由于係文殊菩萨请佛开示，所以佛呢就首先呢就叫一声文殊师利啊，然后先同佢讲话个万殊师利即系文殊菩萨个比世尊，比呢个比字呢就系指药师佛啦。比世尊药师佛呢究竟成佛，为世出世间最尊最无上，称为佢哋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咁即系呢个经题所讲过，就唔再重复啦。个本行菩萨道是行菩萨道，我哋亦都讲过菩萨道一定要发菩提心，一定要自度度人，自利利他，彼此趋利，要遍退虚空，尽法界去度众生圆满啦，先至可以成佛。凡系与佢有缘嘅众生都度尽，先至可以成佛。呢啲就系因中行菩萨道噶。加埋有个本字咧，本就系本来。呢十二种大愿啊，就唔系成咗佛之后先至发嘅，系佢因中行菩萨道未曾成佛以前所发嘅，名为叫做本行。嗱，本咧就属于呢个本愿咧。嗱，其实呢个愿咧就有行嘅。呢次就唔讲本愿，就讲个本行。我哋应该咧愿就有行。行就一定是有缘，那如果我们发愿去实行，那你这个行呢就有了这种愿力支持， 佢呢個行咧就有所歸啦。所以有願就一定有行。嗱，咁如果你有行無願啊，咁當然你就無所歸。然之後咩行行到邊度去咧？你冇咗個目標。所以願與行咧，兩個咧係互相咧有關聯嘅。我哋有咁嘅願，我哋依呢個願咧先至去實行。嗱，以世間法嚟譬喻咧，好似當年，當年就唔係今日啦。當年咧，澳門我就唔知，香港有好多個行業咧係好興盛嘅，例如製衣業啦，或者係電子業咧，或者係鐘錶業啦。當年咧，即係十年前嘅香港咧，應該呢幾個行業咧，可以講咧就揾到盆滿缽滿噶啦。嗱，咁如果你話有一個人佢有本錢，但係佢又想做生意，佢未曾選定邊一種，究竟係鐘錶業好啊，就係呢個電子零件業好啊，就係製衣業好咧？咁佢因為佢實行喎，咁佢做乜嘢啫？變咗佢所實行嗰啲本錢啊，唔知做乜嘢好？佢一定要決定佢個本行。我認為製衣業咧比其他一切都係好嘅，我就決心將嗰啲本錢咧做製衣。咁你有咗呢個願心，認為呢個製衣好，你先至投資實行去做呢個製衣，咁你咪發達咯，咁你咪撈起啦。所以呢個願同埋呢個行咧係兩樣一齊嘅。所以若是琉璃光如來加話本行菩薩，到時咧佢根本發咗願之後，發咗以下所講嘅十二大願之後啊，根本咧之後啊，便是咧隨住佢所發呢個十二種大願咧，一一願去修行，到成佛咧就成滿所願啦。呢十二種願咧，由發願起行，由行之故，願願都得到圓滿。所以呢願與行是有相連關係，加上這次說本行呢就當然包括有這個願。最初經題說若是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稱為他的本願，這個本願呢就包括有這個行，因此這次說本行就有願，經題說本願就有這個行，就是說明呢我們發了願一定要依願起行先至可以填滿啦，我哋所發嘅願。若果你發咗願，你唔實行咧，係冇法子咧填滿，達到你個心願嘅。呢處咧文即佛經嘅文字咧就好深奧嘅，亦都咧好好嘅文化嚟嘅。所以將佢分開啦，本願就係有行。呢處講本行就包括有願，行菩薩到時所發咧係十二種嘅大願。呢十二種大願咧，我哋跟住就講落去嘅啦，一樣一樣，第一至到第十二講落去。嗱，咁啊，佛最後執行菩薩道嘅時候，佢發呢個十二種大願，有咩目的咧？有咩作用咧？嗱，所以講經呢個消文咧，亦都好重要噶。而你消文消得好咧，先至可以提得起呢個聽嘅人嘅興趣。所以話咧，令諸有情所求皆得啊！就係説明若是琉璃光如來本願行菩薩道嘅時候所發十種大願咧，每一個願目的就係令到呢個有情色、有知覺嘅眾生咧所求到皆得啊！因為眾生係苦惱，眾生嘅業障深重，眾生嘅福力唔夠啊，有所求。未必能够达到目的，咁咪有所求未必达到目的嘛，咁咪当然系痛苦啦。咁既然痛苦啦，咁啊佛咧先至起个大慈悲心，悲就拔佢呢个所求求唔到个痛苦，加佛咧与佢呢个无上个快乐，令佢所求咧系得到满愿，所以慈就系与众生个乐，佛嘅大慈悲。能够咧平等拔众生嘅苦，平等系与众生嘅乐，所以令诸有情所求皆得，就系若是琉璃光如来啊，根本行菩萨道嘅时候咧，所有嘅愿行而得到噶。个第一大愿，愿我来世得阿耨多罗三藐 三菩提是自身光明，自然照耀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以三十二大丈夫上八十随翼，庄严其身，令一有一切有情如我的无意。嗱，咁我哋十二大愿咧，就系一个笼统嘅名字嚟嘅。嗱，咁啊，如果将佢分别咧，十二种嘅愿啊，每一个愿都有佢一个名词。嗱，咁第一个愿咧就叫做上好如我愿。上就系话三十二上，好就系八十种好，如我愿咧就系药师佛你因中行菩萨到时所发呢一个第一大愿咧。就愿一切众生同我药师佛成佛之后一样，具足三十以上八十种个随形好，如我一样系无有分别，所以佢就上好地如我愿啦。十二大愿中呢、这个系最初一个愿，所以称为佢叫第一。咁啊，点样呢个愿称为佢叫大呢？大呢就是它没有限量的，那就叫做大。没有限量的大就是说药师佛愿一切众生同我药师佛一样，具足三十以上八十随形好。我不是愿一个众生同我一样，愿所有的友情，所谓诸友情诸日多也嘛，所有的众生所有的友情将来啊都能够呢如我一样上好无分别。咁你问呢种嘅愿力系咪好大呢？所以佢就第一大愿啦。咁啊愿乜呢？就愿我来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就系愿我来世啊，我将来呢成佛嗰阵时得到呢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系愿我来世将来有朝一日我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那么印度话就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中国话就叫做无上正等正觉。为什么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呢？正等就是真正平等，就是说这种佛性呢是人人本具，是个个现成，诸佛正知不会增加少许，众生迷之呢不会减少丝毫。即使一只矮仔咁细呢，佢不过业障所牵缠，佢所受呢个业报身呢系细啲，一只矮仔好多芝麻咁啫，可以我有啲芝麻仲搭得过佢。可是佢呢个佛性呢系同佛一样嘅，冇乜嘅分别，同样咁大，同样咁圆满，同样咁足。所以大智道论里面讲啊，他说矮仔比人先成佛，此事都未可预料啊。他现在他做矮是业障重而堕落，感到这个业报身是细小，但是如果他有朝一日遇到这个善知识为他开示，或者他宿生啊曾经是种过这个佛法的善根，再加上遇到这个善知识为他开示啊，咁佢依呢个善知识教导去修行呢，可能佢比我哋先成佛都未定啊。咁既然矮仔咁细，佢只要有咁嘅因缘遇到善知识为佢开示啦，佢比我哋先成佛都未必係唔啱嘅，係有咁嘅机会嘅。咁你话系唔系真正嘅平等呢？係绝对无分彼此。我哋唔可以话一只矮仔有几细啊，不要说我们一手之功就按死他，我们口气一吹啊，他都上飞飞上个半天了，跌下来实跌死。我们不可以这样虾他，不可以这样看小他，不可以这样藐视他。根据大智道论就说矮仔比人先成佛，此事都未可预料啊，我何必看小他呢？所以这样他们真正的平等觉悟了，真正的平等无分彼此，真正觉悟啦。咁既然成佛啦，人人成佛，都将所有嘅烦恼黑暗咧，全部系断尽，就是、因此咧，就称佢为叫做正觉。嗱，无上咧，你真正成佛，成为正等正觉呢种咁样嘅位次，呢种咁样嘅修持系最高，系最尊，系最无上。 咁啊合埋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中国话就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即系话成佛加药师琉璃光如来就发现啦。佢话若我来世啊，即系将来世啦，即系唔系今世啦，今世或者未必咧修行做得到成佛，咁即系话有朝一日我将来咧成佛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呢，他自身光明就次然就照耀无量无数无边世界，这就说明成佛之后呢是身放光明。那我们凡是那些佛像呢，这次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你佛典一定是有的，每一尊佛像凡是那些坐像呢大体上都有的了，他除了坐那个莲花座背后有个豪光，豪光就是一个镜啊，咁一个镜咧代表呢个光，因为镜咧就可以照嘅。嗱，咁啊广州有间光孝寺，相信好多人都去过嘅。嗱，咁啊光孝寺重修佛典嗰阵时咧，佢嗰尊大佛系铜嘅，就同呢个宝莲寺嗰尊天坛大佛一样，亦都可以讲咧系宝莲寺董事会通过系送俾光孝寺嘅。咁啊送咗之後咧，咁啊只係送大佛，都好莊嚴，好似加天壇大佛，好多人都睇過啊，瞻仰拜過。但係佢就背後冇豪光嘅，咁啊送俾光孝寺，亦都係送呢、這個送一尊大佛，但係背後冇豪光。咁我有一次咧叫探望本老，咁啊本來老和尚咧佢係我師傅嚟嘅，咁佢探佢咧，佢就帶我介紹光孝寺點樣點樣點樣點樣啊嘛。去到佛典咧，咁佢就介绍呢件铜佛就系宝莲寺送嘅，即系天坛大佛将佢呢个帽咧缩细咗，当然冇天坛大佛咁大尊，一个缩细咗放一大典。咁我一睇咧，就好似唔系几顺眼，咁我就同佢提议，我哋呢尊天坛大佛咧就好庄严，但系冇咗背后豪光咧，好似就唔系几好睇嘅。好似唔係幾順眼嘅，咁佢話我都想做，不過未曾咧係籌到款，我要幾多錢啊？佢哋一樣一樣咁啊説，我話師傅啊，你唔好一樣就同我講啦，我哋一口價，你係要幾多錢，你先至可以揾人做到？佢話大概50,000港幣，我好咧，我一口應承你，我家冇咁多錢帶嚟，嗰次我就去澳門講經嘅，講經就因為咧係順便咧響廣州咁樣轉翻嚟澳門。就順便探佢老人家嘅，我好啦，我就負責俾你50,000，但我家冇帶到錢嚟，你等我喺澳門講完嘢翻嚟香港咧，我會揾人咧專程帶50,000俾你。咁所以光孝寺呢個天壇大佛對個豪光咧，就係我當時發心去做嘅。嗱，咁有呢個豪光咧，先至顯出呢個佛像嘅莊嚴。如果冇呢個豪光咧，始終都好似唔係幾順眼嘅。咁呢個豪光就係代表咩？就點樣間啲所講，自身光明次然，係照耀無量無數就無邊世界。凡係成咗佛，就係成呢個法性身嘅佛，法性身嘅佛，即係法界身嘅佛，亦即是係法身佛。嗱，咁啊，法身咧就係無形無相啊。猶如《金剛經》裏邊講，佢話無所從來。都亦无所去，就顾名如来。既然无所来去啊，即系表示法身系无形无相。咁既然无形无相，就无所谓光明黑暗啦。嗱，除咗法身之外咧，报身佛系修成，修成一德就是永德，所以毗卢遮罗佛啦，就叫做遍一切处圆满。咁就遍一切处都系光明。咁啊，成咗佛咧都有光明噶，乃至到应化身，即系变化身，即系应身佛度众生咧。咁啊，亦都佛咧放光照众生，放光咧系影众生，令佢消业障，亦都时时有经常时时有讲。所以加呢次就话，若师父讲啊，我将来成佛嘅时候咧，我自身。光明自然应该就属于咧呢个应化身啊！呢处讲嘅有，佢话我呢个自身嘅光明咧， 就好大好刺耳，即係好撐眼嘅，令到你睇到啦，幾乎佢眼都好似咧睜唔開咁滯噶。咁呢個光明叫做刺耳之光，得照耀無量嘅無數無邊世界啊！嗱，光明就係代表咧有光啦，光明個功用就係能破黑暗啊！俗語都有話，一燈就能破千年暗啊！一字就能了万年余。嗱，咁呢间屋如果一千年都冇人住，一千年都未曾开个电灯嘅，咁里面当然黑麻麻，唔使讲啦。但系虽然佢一千年嘅黑麻麻，嗰啲黑暗咧有咗一千年咁长嘅时间啊，但系突然间有一个人咧，旧时用火柴，咁啊今日就用打火机，大家都识嘅啦。咁佢將個打火機咧一掹一攤，就著咗個打火機咧，就係、是、打火機呢個少少咁多個火啫，就可以將全間屋嘅黑暗咧一時之間啊，就將佢破曬啦。呢、這個屋裏邊有咩嘢寶藏，咩金銀珠寶咧？原先黑麻麻就睇唔到，家下咧呢、這個打火機一攤著佢，一千年嘅黑暗一秒鐘就冇咗。将全屋所有嗰啲金银珠宝咧显露出来，咁啊任你点样去用，任你点样去使啦。就譬如乜咧？嗱，我哋众生嗰啲烦恼啊，嗰啲业障就属于呢个黑暗，好似呢个黑暗嘅屋。嗱，咁啊千年咧就系我哋众生啊，唔知几多生几多世，响呢个生死里边流转，因为冇有智慧。随着呢个黑暗个烦恼啊，造罪业而流转，流转受报，咁啊又造罪业又受报，于是咧唔知几多生几多世，几多世几多生咧，都系响呢个黑暗之中咧系过日子。嗱，咁如果我哋遇到佛嘅开示，有佛嘅教导，我哋若是有善根嘅，听佛开示之后咧，我哋从此咧。发心修行就可以呢将我哋嗰啲黑暗啊烦恼全部消除。咁黑暗烦恼消除，我哋自心呢个光明呢就可以照料出嚟啦。所以为一灯就能破千年暗啊，我哋修行一字有一种嘅智慧显露，我哋自性嘅智慧显露呢就可以破我哋万年唔知几多生几多世咧，向呢个六道流转啊！嗰啲黑暗嘅烦恼业障。嗱，咁啊，迦叶师佛佢自己讲成菩提嘅时候咧，自身光明就炽然就照耀啊！咁啊，好光猛，咁啊，照耀啲乜嘢咧？照亮无量无数咁多无边嘅世界。咁啊，可见佛光咧。就真系明耀咯喎！嗱，咁啊向下咧，好多地方咧都讲药师琉璃光如来嗰种啊光明嘅。咁呢次有个问题，咁啊既然佛光明能够照耀无量无数无边嘅世界，世界里边就有众生噶。咁啊既然佢佛光照耀无量无数无边世界啦，亦都包括照到世界里边嗰啲众生。咁我哋都系住喺呢个世界里边咧，系娑婆世界嘅业障种子之一。咁点解嗰啲佛光又照唔到我哋？好似我哋又感觉唔到有佛光普照咧？其实呢啲咁嘅问题咧，就系说明我哋众生咧系如此啊！我哋众生烦恼重重，我哋众生既然如此烦恼重重，即使有佛光普照啊！我哋都感觉唔到啦，好似蚊咧，好似一个人盲咗对眼，咁啊，即使系太阳几大，尤其是热天啊，好天又唔落雨又冇乌云，你话中午嘅时候嗰啲阳光几猛咧，但系佢盲咗对眼啊，佢就睇唔到呢个阳光啊，又好似一个盆。你将个扑转嚟，扑喺个地下，将个扑转嚟。市面上啊，呢个扑转个盆里边咪黑麻麻啦。咁由于佢扑转咗啦，个盆底就向天。 咁啊，事物上嘅天嘅太阳，嗰啲阳光又点样可以照到啊？扑转咗嗰个盘里边嗰啲黑暗，将佢消除咧，就佢照唔到。唔系呢个阳光咧，系分心偏心，唔照呢个盘。由于呢个盘咧系反转嚟扑转嚟，咁啊呢个盘底向天啊，咁啊隔咗呢个阳光，所以呢个扑转个盘里边嗰啲黑暗咧就唔可以照破啦。咁啊呢个盘底，就譬如我哋啲众生嘅业障啊，我哋呢个业障遮住我哋，所以佛光普照，虽然系话照耀无量无数无边嘅世界，世界里面嘅众生咧，由于业障重。如果有人家话咁，点解生咁多业障？唔使讲乜，就呢个杀生食肉啊，又有几多个可以解得到咧？在整个世界里面咁多嘅人口，事实上有几多嘅人食素咧？咁啊的而且确系确而且的啊，众生嘅业障深重，所以咧即使药师佛自身光明似现，照耀无量无数无边世界啊，可是咧无量无边世界里面嘅众生咧，都感觉唔到有呢个佛光普照我哋。其实咧，我哋前后左右啊，佛光都照住我哋噶，不过我哋自己咧业障重见唔到噶咋。其实佛光咧时时都普照我哋，唔会偏心，照一个唔照一个，肯定系平等平等照住我哋。我哋业障重啦，假设如果我哋有咁嘅机会，有咁嘅因缘亲近佛，或者家冇佛出世啦，佛已经去世啦，唔在啦，我哋有机会亲近嗰啲善知识，或者我哋自己有机会睇藏经，能够了解藏经佛所讲嘅道理，依教修行啊，咁我哋亦都可以咧，将呢个黑暗烦恼扫除，我哋自心自性里边嘅光明咧，就显露出嚟啦。第二三十二大丈夫上八十随应，庄严其身。以三十二大丈夫相，从呢句话讲咧，所谓自身光明呢个自身咧，就讲呢个应化身啦。应化身咧，佛就有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点解称为大丈夫嘅相咧？其实呢啲三十二种咧相啊，亦都唔系个个有，肯定咧一相都冇。如果有一相都唔错啦。嗱，咁啊，除咗佛嘅之外咧。咁啊，转轮圣王咧都有三十二相，不过转轮圣王嘅三十二相咧就比较粗啲，冇佛嘅三十二相咧咁精细。嗱，咁乜嘢佢哋三十二相咧？如果你想睇全足嘅话咧，就真系要睇下呢个大辞典啦，或者睇呢个三藏法数都得。就三十二种相咧，一种一种列得好清楚。咁我哋家下既然呢三十几种肯定就唔记得晒㗎啦，都可以呢从头到脚啊，咁可以简简单单讲几种。头顶最高就佢哋玉计顶上啊，玉计顶上呢我哋睇下嗰啲佛像啊，乃至到菩萨像，咁个头发中间呢有个红色嘅突出嚟，呢、这个就佢哋无见顶上，亦名佢哋玉计顶上。咁向下呢，我哋到到呢个眼同埋呢个眼眉咧，眉间有呢个白毫相，所谓白毫婉转五衰眉，金木澄清四大海啊。嗱，咁啊两边咧有只耳仔，咁呢个耳仔咧就叫做两耳的垂肩相。就嗱，咁啊两边咧有只耳仔，咁呢个耳仔咧就叫做两耳的垂肩相。就呢两个耳仔，呢个耳珠咧，系掟到呢个膊头嘅。先问上你哋有冇见过，有冇听过？除咗你听佛经讲佛就有，除咗佛之外咧，冇一个人咧能够两个耳仔呢个耳珠咧掟到呢个膊头嘅，唯有佛先至有。嗱，咁呢个牙齿咧就四十相，亦都系冇人有嘅。你哋照住起身刷牙，你照住个镜啊！你擘大个嘴数数，有得三十二只啦吓，都已经系唔简单。呢、这个人好好衣食，肯定唔会饿死噶啦。其实咧， 有得30隻，有啲仲28隻、25隻、26隻，嗰啲牙越少，呢、這個人嘅意識咧就係越差。如果啲牙越多，即係細隻，牙越多咧，呢、這個人嘅意識就越好。但唔論佢點樣多發，最多都係31、2隻咁嘅啫，就了不起嘅啦，已經唔簡單嘅啦。但你想話40牙齒上咧，就肯定無有。嗱，我哋早兩年啊，即係香港第一次政府批咗4月初8為呢個公眾假期嗰個時候咧，咁啊香港佛教咧就喺北京申請請一佛牙留在香港咧，係供養展覽。咁啊，當然咧，佛教好似大肆宣傳咧，所有全香港各區嘅寺廟組織咧嚟到慶祝佛誕。咁我哋屯門，我係屯門噶嘛，咁啊屯門有做咯。當然我都係屯門啦嚇，呢、這個主任委員之一咧。咁要我上台講開始，我哋講個笑笑話咧，除咗佛牙講嘅功德之外，我話你哋啲小朋友想唔想有啊？如果你想有咧，有個你要做到，做乜咧？就係唔好講大話。40牙齒上咧，呢、這個因咧就係唔好講大話，唔好呃呃騙騙，用個嘴都去呃人。我話咁，你就有40牙齒上。我仲話你啲讀書啲小朋友唔好講大話，唔好逃學。你逃學又話翻學。先生冇叫你買寶，你同阿媽講又買寶就攞錢呃阿媽嘅錢，我啲都係唔好噶。你就變咗大人啦，唔好40隻啊，30隻都唔夠啊。咁啊，個個都笑起嚟啦。所以呢32相咧，有佢呢個果，亦都有佢呢個因嘅。你想牙齒具足多幾隻咧，你就真係咧要講多啲好説話，讚歎三寶，念多幾句佛。用個口得佢種多幾句經，你就會有機會。即係你既然念佛種經啦，就唔會講其他嘅雜話打閒岔啦。咁你就收到呢啲咁樣嘅因咧，你就來生咧，即使唔係同佛有40隻牙齒啊，咁啊起碼啦嚇都有多幾隻，你嘅衣食都好啲。嗱咁啊，再向下咧，左右2隻手就叫做過七相啊。我哋通常嘅手你企喺度，唔论你点样嘅伸直，搵人掹你掹都好啦，你个手咧冇话跌到膝头哥嘅，冇一个人佢两只手咧垂低咧摸到呢个膝头哥，除非你弯腰就住佢，咁啊个个都得啦。你真系企到顶直，唔弯腰咧，两个手咧系摸唔到个膝头哥嘅。所以呢一种咧，亦都系32人大人上之一种。嗱，咁你想有呢種相咧，係做乜咧？先係得到咧？你就照顧嗰啲老人，照顧嗰啲有病苦嘅人，照顧嗰啲行動唔方便嘅人。咁你如果你常常都係照顧呢啲咁樣行動唔方便嘅人啊，咁將來你個手咧就會長啲，個手長啲啦嚇，你做個事業亦都咧發展得快啲。啊！呢、這個就兩手就過膝頭哥上。嗱、啊，呢、這個心口咧有個空前嘅萬字相啊！嗱，呢個萬字好似乜咧？應該就一般就好似咧德國呢個國徽啊。咁啊，德國呢個國徽咧都好似我哋個萬字。你而家睇嗰啲佛像咧有噶啦，所有佛像都有啊。不過咧，佢嗰個國徽咧就斜斜地嘅。我哋呢個萬字咧就個4平8穩嘅，4四方方嘅。絕對唔同佢嘅，咁呢個萬字上咧就表示呢個萬德莊嚴，佛咧多生多世行菩薩道，修菩薩行啊，都唔知積下幾多個德。通常啊講多數萬係最大個數目，咁係萬德所莊嚴，先至有呢一種相。嗱，咁一路至到腳板底咧，有佢哋足下安平相。我哋個腳板底咧係凹凸嘅。尤其是著鞋分左右腳咧，嗰個彎彎嘅地方咧，咁啊絕對就凹咗落去嘅，冇一個人腳板底平嘅。嗱，咁啊佛嘅腳板底咧係平嘅，冇呢個凹凸嘅，而且仲有一個千福輪相啊， 咁啊腳板底咧平之中咧，佢有一個輪上。如果大家去過泰國，唔知邊一間廟，我唔記得一間喺市中心嚟嘅，都好大嘅。佢有尊和佛，既然啊和佛啊兩腳板底你睇到咧，你有呢個真係平嘅，冇凹凸嘅腳板底啊，仲有呢個千有兩個輪上喺度。仲有一種，佢就手足萬網上嗱，咁我哋呢個手指罅就冇嘢嘅，但我佛個手同腳嗰啲腳趾罅、手指罅咧，有一陣網，呢陣網就好薄嘅，仲薄過嗰啲絲綢，仲薄過一張紙。佢就收埋嗰陣時，合埋嗰陣時咧，唔會妨礙到佢嘅。呢種相咧，亦都係唔係個個有嘅。而此類推咧，有32種咧。呢32種相肯定我哋啲凡夫俗子咧係未有嘅，所以稱佢為佢叫大丈夫相。嗱，80隨形咧就應該話80隨形好，就係呢個32種大洋相之中咧，每一種相都有佢呢個突出嘅地方，有佢一種顯眼嘅形狀。咁呢啲咁啊突出顯眼嘅形狀咧，就是屬於80種的隨形好去莊嚴這個32種大人相的。那這個32相和80種好呢，如果要講在這個名相，起碼都要講幾個鐘頭。當然我們就不會講，一般講經法師就不會講的了。我加32大人相只是講幾種，那如果大家想研究什麼叫做32大人相，什麼叫做80隨形好呢，咁你就要睇下呢個佛大詞典，或者呢個三藏法數。你就揾呢個三字，揾呢個八字。你揾個三字咧，就其中有一行咧，佢就32大丈夫相。你就根據好似查字典咁啦，第幾頁、第幾冊，你就可以查到噶啦。嗱，80隨形好，你查個八字，裏邊就有個80隨形好，你就亦都係根據所指示嘅第幾冊。第幾頁個號碼，你一揾咧就有噶啦。個莊嚴的其身啊，似一句就係解釋32相80種好，各種嘅作用就係莊嚴其身啊，莊嚴佢呢個身，佢呢個一切妙好嘅色身，就係成咗佛啊，度眾生嘅時候呢個應化身咧，就有呢個32相80種好為莊嚴嘅。咁啊，點解佛要有呢個32相80種好呢？就係話佛要度眾生。如果呢個相好唔莊嚴，你就無意起呢個眾生嘅信心啊。所以佛在世嘅時候，佢多和都喺呢個恆河嘅沿岸上下咧，弘經演教。佢每到一個地方咧，佢未曾說法啫，即係未曾咧係固定喺邊個地方講經說法。好多嗰啲人咧，見到佛一嚟咧，就已經係頂禮，就已經要求要歸依佛，要供養佛。點解咧？就係佢呢個32相80種好咧，的確係不可思議，人間未有嘅。淨係呢個相好莊嚴咧，就令到嗰啲信徒，令到呢個眾生咧對佛嘅尊敬。嗱，咁啊，所以我哋出家人都係啊。如果你的相好庄严的话呢，那么真是呢都很多人尊重的。那么讲你的高度，好像我这样呢，我就真的不够资格当法师的。你好像那些我们讲经的法就应该就摆得很高的。那如果在下面呢望上去呢，加上面前有尊佛有埋这个经架呢，你在下面顶礼都我高个头望不到我这个人的。就是因为高度不够。只是高度都不夠就做那些32相莊嚴那些，根本就沒得談。所以如果你真正當個法師，無論男眾法師、女眾法師，乃至到居士都好，你在國內好講經就可以講了，真的都要高大好一點。因為高大呢，它有一種相，那些人一望看到你那種莊嚴，他已經尊重了你幾分了。家话若斯罗尼光如来呢、这个应化身里边咧，唔单话光明似圆照，又无量无数无边世界，而且有呢个32相80随形好，系庄严其身。根据下边呢两句，如我头先所讲啦， 就好似眾生見到佢咧，都好尊重。家咧就唔係講呢個尊重呢方面，就係講唔單我若施佛修行第一大願，能夠成就啊光明自然之要無量無數無邊世界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隨緣莊嚴其身，而且我仲發願啊，係令一切有情就如我無意啊，令一切有情的众生将来呢都得到同我一样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随缘好，亦即是说愿一切众生呢人人都成佛。所以这个愿呢亦名叫做相好如我愿，亦可以说生佛平等愿啊，众生与佛都是平等。任何人你只要依法修行，是佛法依之修行呢，都有咁嘅机会，是决定有咁嘅可能将来成佛，具足三十以上八十种好，同佛一样呢是无二无别。咁所以我哋听过呢啲咁样嘅佛嗰种嘅心愿嘅愿力呢，我哋应该要受持药师法门。呢个是药师佛呢所发嘅愿嘅。这些愿是实在，不是空谈理论，从这些经文都是另一样有其如我无疑来讲的。我们将来听过这个药师法门，以此的善根有朝一日都可以证到三十二大丈夫上八十随缘好，与药师佛是一模一样，此是十二大愿中第一个大愿。他第二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身如琉璃，内外明彻，净无瑕秽，光明广大，功德巍巍，身善安住，言往庄严，过于人，幽冥众生，色蒙开晓，随意所趣，就作诸事业。十二大愿中属于第二，咁就叫做第二啦。大愿头先讲过啦，乜话乜上叫做大，话乜事况叫做愿，就系话呢种愿啦。来得广大，不是愿一个众生如此，愿一切众生都是一样，不是小愿，那么叫做大愿了。那这个大愿叫做什么愿呢？叫做身光利他愿，就是我们这个身上呢，这个一切色身啊，这个应化身啊，它这个身上呢放大光明，就以这个光明呢普照啊，能够利益一切众生，蒙开晓智慧，随佢嘅心意所鍾意乜嘢就能够做乜嘢，所以叫做身光利他愿嘅第二大愿。愿我若施啊，来世嘅时候得到成佛，得我立多罗三藐三菩提嘅时候咧，个身如琉璃。嗱，咁啊，琉璃我哋讲过系一种咧系坚实嘅宝石。它内外通明透亮，没有半点的瑕疵，是一种叫做宝石的名字，叫做琉璃宝。那这种琉璃宝既然是内外清洁，表里的明净，没有半点的瑕疵，所以说内外的明澈，干净到清净到没有半点的瑕秽，即是没有半点的瑕疵。相信大家好明白，好像我们一般人买玉器，等你看到是通明透亮的才好啊。如果你在个灯一照，表面和这个反面都很光滑，但是这个玉的中间呢有一点黑色的，这个价值就已经少了很多很多，打了很多扣折的了。因为有了瑕疵，如果没有瑕疵的呢，那这一块真正的标准的翡翠玉，所谓价值呢不知多几多倍，就是因为呢中间呢没有这个瑕疵之故。所以家药师佛说，我将来得菩提的时候呢，我这个一切色身啊，好像个琉璃宝一样，是内外都光明彻照，它的清净处呢没有半点的瑕疵的维护。那么有瑕疵就会遮障住，冇瑕疵就唔会遮障住呢个琉璃宝呢个光明呢 就可以照出嚟啦。佢话光明广大就系功德巍巍啊！嗱，呢个琉璃宝咧，就譬如佛所证呢个清净法身，系湛然遍一切，系无改就无变啊！好似呢个琉璃宝咁坚实。嗱，琉璃宝个作用咧，能够内外明彻，净无瑕秽。咁就表面咧有一种光辉咁啊发出嚟噶。就譬如佛咧正道成佛之后啦，得到呢个一切清净色身咧，咁个体既然系坚实如呢个琉璃宝，所以佢呢个用啊，亦都如琉璃宝一样，身能放大光明，内外明彻。呢种光明咧系净无瑕秽。咁啊，既然成咗佛身而琉璃，若体若用啊，都不可思议啦。所谓广大功德呢种咁样嘅咧，成道佛啊，若体若用都不可思议啦，都系属于修持广大所得到呢个功德。呢种广大功德好似乜咧？好似巍巍就高大咁嘅意思。就譬如我哋呢个世界，娑婆世界咧有个山叫做须弥山。呢、这个须弥山咧就高系84000由巡，横阔亦系84000由巡，当然就好高啦，高到我哋卧高个头都睇唔到个顶噶啦。而且呢个山咧系用呢个金银琉璃水晶四宝之所成，所以佢就光明透彻啦。咁啊，既然横阔高都84000由巡啦。你话系唔系好高大呢？所以巍巍就系高大咁嘅意思。咁啊，家下形容啊，譬如啊，若是琉璃光如来成佛嘅时候，佢个身咧如同琉璃，内外明彻，净无瑕秽。所以佢啲咁嘅功德光明广大到呢，如同个须弥山一样巍巍咁高大。嗱，咁啊呢种咁嘅一切色身。佢住喺边度呢？佢话身是安住，嚟言妄庄严身咧，佢呢种高大一切嘅色身啊，善于安住呢个言妄庄严。嗱，咁乜嘢佢哋言妄庄严咧？我哋昨晚打补训咧，咁啊念呢个药师佛之前有个赞啦，个药师如来琉璃光言妄庄严就无等伦。就有呢四个字炎妄庄严，嗱炎就系火炎，加下咧就系譬如呢个光炎，呢个炎咧就系一堆光里边咧，唔系话咁圆嘅，佢就有一条一条嗰啲光线啊。咧我哋睇嗰啲好似呢个佛像啊，如果有呢个背后弧光咧，呢个弧光个边咧就唔系话真系一块咁样落嘅，咁四正嘅，佢个边咧有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咁样射出嚟嘅。呢、这个一条一条咧就系表现呢个光咧嗰种线啊。呢、这个光线咧就叫做光源啦。咁啊，点解称作为叫做网咧？就系、是、话既然佢好似个叉口咁样，一条一条嗰啲光线咁样射出嚟，咁啊咁多个光线，每一条光线都包含其中咁多个光线。咁啊，所有个光线咧都系互相影射、互相辉映，就好似乜咧？好似一个网啊，里边有好多个窿，即系有好多个网孔啊。咁呢个网孔咧系好多好多，网孔里边有珠，咁啊每一个网孔里边个粒珠咧，就影到其他网孔嗰啲珠，咁啊彼此呢个网孔嗰啲珠咧，嗰啲光啊，互相辉映、互相影射。咁因此佛嘅光明亦复如是啊！咁佢呢个光咧射出嚟有呢个光线，呢、这个光线咧能够彼此咧互融互照，而同个网一样，所以称为佢哋炎网嚟到庄严佢呢个一切色身。佢话过于日月，嗱咁啊日就个照，即系太阳。就是照日头的，月就是照夜晚的。那日头的太阳一普照呢，当然就可以有个一分的热量，有一分的热力就可以发挥一分的作用。普照这个光辉太阳光照于这个大地呢， 令到我哋大地嗰啲众生咧，你做乜嘢嘅事业都可以有呢个太阳光咧，系帮助你。咁起码你亦都悭翻好多电，唔使开咁多电啦，唔使开咁多电灯啦，都系由于有呢个阳光普照。嗱，咁啊月咧就系夜晚先至出嘅，呢个夜晚嘅月一出咧，可以令到大地咧有一阵风咧，好清凉。尤其是熱天啦，如果我哋食完飯之後，咁啊，嗰晚好天，天上冇烏雲咧，尤其是十五六夜晚呢個月咧，好圓滿，咁啊，普照大地咧，都係一片清涼，係消耗我哋嘅眾生咧嗰啲熱惱嘅。咁啊，但係日月咧都有啲缺點，日係有熱量，唔可以當呢個夜晚嘅月亮嘅清涼。咁夜晚嘅月亮嘅清涼，唔可以当呢个太阳日头呢个太阳咧呢个热量发挥咁样去用，所以日月日系照日，月系照晚，唔可以咧错乱而用，就当然有个缺陷。除咗呢个缺陷之外咧，无论日头嘅太阳、夜晚嘅月亮，亦都系佢个作用咧能够破除。这个幽暗啊，幽冥啊，幽冥即是黑暗。那么有了日光，有了月光，那么这个黑暗呢就可以消灭了。那这个日月的光明就譬如佛的智慧，这个幽冥的黑暗呢就譬如我们众生的烦恼。咁如果众生有烦恼，欲想断呢个烦恼，断咗呢个烦恼嘅热恼而得到嘅清凉咧，咁一定咧就要以呢个佛嘅光明，先至可以咧破除我哋呢个众生咧各种烦恼嘅黑暗，而得以身心自在清凉。所以话过于日月佛嘅光辉。既然是炎莽这样庄严，它这种光辉的作用呢是超过于这个日月，所有那些幽冥黑暗的众生呢，色蒙就开晓，开就开通，即是打开了，晓就是明了，明白这样的意思。我们众生有烦恼有业障，都是蒙塞的，都是闭塞的。咁啊，既然我哋啲烦恼塞住我哋啲智慧唔开，当然我哋就乜嘢都唔晓啦，真系蒙查查。有啲人个我执就好坚固嘅，尤其是我执，你真系点样挑佢，佢都唔通；点样同佢讲咧，佢都唔明。你又点样个开示佢咧，同佢讲道理咧，佢一句唔理，两句唔理，始终佢都唔懂。呢啲就系茅塞啊！冇呢个开通嘅智慧，咁既然茅塞冇呢个开通嘅智慧咧，所以佢做起乜嘢事嚟咧，咁都系障碍重重，绝对就唔会咧舒服，绝对就唔会清凉自在。咁教药师佛第二大愿啊，佢遇我来世成佛嘅时候，呢个身有如琉璃，内外明彻，净无瑕秽。佢啲光明广大到咧，功德巍巍，身善安住，圆满庄严，一片都系佛光普照。而且呢啲光辉咧，超过于呢个日月个光辉，所以一切盲塞嘅、幽暗嘅、冇光明嘅烦恼嘅众生咧，即刻系嗰啲佛光普照到佢啦。令到佢咧启蒙，令到个开通，令到个开智慧，一切佢都晓了，一切都明白。嗰话随意所趣就作诸事业啊，随佢心意所喜欢做佢嘅事业。嗱，好似我哋人世间，任何一个人夜晚都系休息嘅，除咗上夜班开夜工嘅啫。但呢啲始终数量唔多，我哋每一个人都有间屋，有佢嘅家庭。咁夜晚咧都系休息瞓觉，嗱咁一瞓就瞓到第二朝咧，咁啊六七点啊应该都要起身准备上班去翻工噶啦。咁啊点解？因为佢天光啦，唔可以再瞓啊。 咁即係話咧，呢個太陽幫助到佢，已經係天光啦，天亮啦，佢就馬上起身，隨佢所個興趣咧，做乜嘢事咪做乜嘢事咯。嗱，例如小朋友咁啊，起身洗咗面、刷咗牙、換咗衫、食咗早餐，孭住個書包就去翻學啦。翻學就係佢所做嘅事。如果打工仔啦，咁啊起身洗咗面之後，換咗衫、食咗早餐，去上班去做工，賺錢養家。咁如果嗰啲教師嘅，佢朝頭早起身咧，一切妥當啊，就快啲佢翻去書館啦，上堂就教學生教書。以此類推咧，無論各行各業任何一種嘅事業，都要靠呢個光明。朝頭早就靠呢個日光，到咗晚上太陽落山啦，放工啦，或者事做完啦，就要靠呢個月光咧普照大地，令佢安然回家。所以話色蒙開曉咧，就隨意所趣，就作諸事業，隨佢呢個心意所趣向個目的去做佢嘅事。從呢個佛法嚟講咧，如果我哋遇到佛光普照啊，我哋心中嗰啲黑暗煩惱咧，得到消除，得到咧係開通，得到有智慧明了一切。咁你無論念經又好，你嘅志向中意拜佛又好，你中意參禅又好，你中意拜忏又好，你中意研究佛學又好，隨你嘅心意，所謂八萬四千法門，無量邊一門，隨你嘅心意，你同邊一方面有緣，你就去咧做你呢種嘅修持，就使你呢個黑暗煩惱斷除，而趣於呢個廣大嘅自性波野智慧得以咧顯露出嚟啦。故云幽冥动心，色蒙开晓，随意所趣，就作诸事业。呢啲通通都系药师坟咧十二大愿中第二大愿，所谓身光就利他愿啊，而呢个身发出嚟各种嘅智慧光，咁啊过于日月，令到呢个幽冥黑暗烦恼嘅众生咧，色皆系蒙到佛嘅开示，智慧开朗。明了一切，随佢嘅心意所趣向目的咧，系做佢呢个修持嘅事业啦。第三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以无量无边智慧方便，就令诸有情皆得无尽所受用物，勿令众生地有所佛少。此就十二大愿中咧，属于第三大愿啦，名为叫做受用智辩愿。受用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呢，每日都要受用，例如衣食住行呢，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日常呢生活上呢所需的。不单说所需要啊，最好就多一点，不单说想多，最好还要好一点的。如果那些不好的多多都没用，你都不喜欢的享受。但是所以说呢，不单说具足，还要多多之中咧，仲要好，呢个可以讲咧系一般众生啊，我哋一般嘅人类咧系所要求。咁啊，但系偏偏就事与愿违，尤其是今日啊，澳门有冇咁嘅情就唔知，香港就梗系有啦。失业率高，好多人冇嘢做，连谷种都食埋，生活好困苦。咁啊，失业人数根据统计新闻所讲咧，是超過6%的，達到7%咁犀利的。咁即係有幾十萬人冇嘢做。咁幾十萬人冇嘢做咧，即係幾十萬個家庭咧，就受到呢個生活啊、經濟嘅影響啦，就變咗日常所需要嘅可能七件事啊，或者衣食住行啊各方面咧都要減縮，都冇咁滿足，有啲直情發生困難添。咁因此啊，如果我哋係受持藥師法門，以藥師法第三大願啊，所謂令我哋咧受用智辯願，一切受用都係佛嘅智慧光輝所加被，令我咧一切眾生咧得到好多好多嘅方便，令我哋嘅衣食 住行都得到咧系丰足，所以叫做受用自便愿啦。第三大愿，十二大愿中排第三，所以佢就第三啦。大愿就呢啲愿咧，唔系话愿一个人受用舒服自在安乐满足，系愿所有一切众生啊，佢嘅生活所需咧都得到饱满，得到充足，无所欠缺。所以呢个心量好大啊，就名为佢就大愿啦。个愿我来世得菩提成佛嘅事咧，就以无量无边嘅智慧方便。嗱，呢个无量无边嘅智慧方便咧，智慧就讲呢个根本智，亦都讲呢个波野智。嗱，方便咧系属于呢个权口方便智啦。嗱，咁啊，权口方便智就度众生嘅呢种智咧，就叫做厚德智。就是成佛之后啊，从体起用起种种的权口方便智啊，适应众生的机，众生有所求，无论哪一种佛都能够满他的愿。所以说加以无量无边咁多的方便智慧权口方便啊，做乜事呢？我说令诸有情就皆得无尽所受用物啊，令到一切有情的众生他日常所需通通得到呢，是无穷无尽的所受用物，他日常所受用的都得到无有欠缺，那就叫做无尽所受用物，就令诸众生就有所莫令众生有所佛晓，即是不要令到一切的众生呢日常这个衣食住行受用物呢是有所缺乏，是有所欠缺和有所佛晓。那这次就有个问题的，有些人说那我就怎么信了药师佛就得到这么好的果报，其实呢你就忽略了一件事，就是说呢我们虽然菩萨诸佛的愿力是如此不可思议啊，但是亦都要我们众生呢要做，我们众生如果不做呢都不可以呢是感应道交。做什么呢？就是信药师佛，我们受持药师法门，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家下欢喜那里打钟，这个钟呢它就本身有个音声，肯定有，如果没有音声你敲它都不响，那虽然它本来是有音声啊，但是你都要敲它一敲它才是响，仲要敲得好好地，大小適中。如果你亂敲一輪，有時就大大聲，有時就細到啦嚇，聽都聽唔到。咁樣嗰啲音聲都發出嚟，都唔係好聽啊。雖然個鐘有音聲巨足，但係我哋要敲，仲要敲得好，大小適中，嗰啲音發出嚟咧，先至可以柔和美妙啊，令到任何人聽到都歡喜的。那這個鐘本來是有音聲，是這個肯定的了，是人都知道的了，如果沒有音聲就敲到它都不響，既然敲它就響了，就證明它本身有音聲。這種的音聲呢就譬如佛那種的光明，譬如佛那種的權實意志，那種的光輝。但這個鐘要敲才有音聲，就譬如我们啊想得到佛的大愿之所加倍呢，我们一定就要受持这个药师法门啊。我们想得到什么好处，我们或者念观音菩萨受持药师法门，就包括持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或者众宝门品啊。我们如果想往生西方，我哋一定要念阿弥陀佛啊，就唔系话净系咧，我信仰正土，咁就阿弥陀佛接引我啦，唔系咁简单啊！我哋一定咧要做啲功夫，生净土就要念阿弥陀佛。我哋想蒙观音菩萨加庇，就要持大悲咒，好好噶，持大悲咒我真系啦，我自从出家啦吓，师父教我大悲咒咧。我做家幾十年了，我都未人騙過，我念了幾多少我亦都沒數，誰有空記數，總之有時間想得起就念幾遍， 有時間諗得起沒有事做的那時候突然間想起了，你就念幾遍，的確啦，能夠令你消災免難。很多那些所謂不過得骨的病痛都可以令你大步難過。我們間念藥師佛都是用話明的藥師嘛，是藥中之師，所以佛稱為叫做大醫王。我們昨晚都念了藥師佛是延壽王，藥師佛呢是延壽的王，是消災延壽的王，即是說我們呢如果你想真正消災延壽，你就念藥師佛了，你一定要念，就是要做咯。不是說我聽了藥師經呢這樣就得了，就樣樣所求滿願，不是那麼簡單。你如果不做都未必有效啊。好像鐘是有音聲，你就敲，還要敲得好，先至音聲柔和美妙俾你聽到啊，俾你享受啊。又好像我哋開個電視機，明知個電視機裏面呢有嘢睇嘅，但你選邊個台呢？好多個台㗎嘛，咁你一定你要撳呢個掣，仲要撳得準，撳正係你所要睇嗰個台，咁呢嗰個電視銀幕呢就影出嚟啦，一幕一幕俾你睇啦。咪即係要做囉，唔係話電視機有嘢睇，我買過返嚟擺喺度有睇，唔係。你仲要插咗電掣，就固然係要啦，呢個電源啦，同時你要撳呢個掣呢，撳得好，唔好撳錯啊。撳個開掣，你撳錯一個關掣，咁就完全相反作用。所以一定要做。就譬如我哋一個學佛嘅人呢，一定要做啊，如頭先所講，有緣就一定有行啊。你淨係發願我希望發財，咁咪點發啫，唔係咁簡單㗎喎、哦、你要做啦。就算有時有本錢做生意都未必賺錢㗎，計錯數都會蝕本㗎。咁所以我哋呢又要行，你又要發願，發願你又要行，行願相知先至有一個好嘅效果嘅收穫。所以呢我哋今日講咗三個願，在呢三個願之中呢，我哋都係欲想得到佛而經常所講呢三個願嗰種個好處呢，我哋一定呢就要得實行受持呢個藥師法門，或者仲藥師經，或者念消災延壽藥師佛，又或者呢係念呢、這個藥師咒，南無薄伽梵帝念呢個藥師咒。咁就無論呢係邊一種，呢三種念佛名、念藥師咒，都或者念藥師佛名，或者拜藥師忏，都可以令你得到呢滿願蒙佛嘅加庇。個第四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樹，若之有情行邪道者，悉令安住菩提道中，若行聲聞獨覺聖者，皆以大聖而安立之。咁呢段經文呢就屬於十二大願中係第四個大願，咁就叫做第四大願啦。咁呢一個願叫做乜嘢願呢？叫做安住菩提願。就如經文所講，如果眾生行邪道，呢都係人天成啦。咁佢行邪道即係唔正當，走錯路，走咗呢條歪路啦。咁藥師佛呢仍安住呢個菩提道中。如果行呢個聲聞獨覺呢個小乘法，未曾究竟成佛嗰啲法門，佛都通通以呢個大乘法嚟到安落佢，所以個總名叫做安住菩提願，安住一切嘅眾生呢，令佢究竟成佛。就好似《法華經》裏面講啊，諸佛出世，欲令眾生開示五入佛知之見，佛出世是佛度眾生，唔係話令佢收啲福，或者就生到呢個人天享福，或者得到呢個小乘嘅解脫，或者大乘權位菩薩嘅成就，唔係咁簡單，咁都係呢一種方便，仲係一種嘅法華經嘅化成二品，呢個係化成，唔係最終個目的。佛最終度眾生嘅目的咧，就欲令一切眾生咧開示五入佛知之見，即係開佛之見、是佛之見、悟佛之見、入佛嘅之見，呢啲就係為佛咧出世咧 是最终的目的。所以说但有一乘法，无二都亦无三物，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诸众生啊。佛出世无这个二乘三乘，唯有一佛性，除非是方便说，或者这些众生的根性呢，你跟他讲得太高太深，他不懂，就等于白讲啦，变咗浪费咗呢个教法。佛呢就不得已先先呢用呢个拳口方便法度佢，等佢生个信心啦，然后慢慢再提高佢，为佢讲呢个大乘法。就好似一个老婆婆阿嫲或者阿婆啊，咁睇住呢个孙仔孙女啱啱会行，行嚟撇下撇下，好容易就扑一跤，所以呢个阿婆又好阿嫲又好咧，就弯咗条腰。就来到得拖拖佢，等佢唔好惯一跤。嗱，咁如果你话呢个大人已经有六七岁嘅孙仔孙女咧，肯定行得稳阵啦。可能阿马婆兜走，你都走佢唔过，当然就唔使阿马婆去拖佢啦。佢已经咧大个仔啦，啊，有三几尺高啦，仲使乜你拖佢？咁你譬如佛度众生，如果佛出世嘅目的虽然系话主要咧，就是愿一切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但是有一种呢众生呢没有这样的根性，所以佛呢先至呢说二说三，说二乘说三乘，以种种的方便的名字呢来到呢是接引他，所以有无二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所以有二乘三乘呢都是一个假名要引导他，等到他功夫迅速啦，然后先至再开始佢咧，呢、这个二乘三乘咧系一种假名啊，唔系实在噶，先至开始佢呢个一佛性。呢啲就系佛出世个目的，所以现在第四大愿咧都系一样。如我成佛嘅时候咧，如果有啲邪道嘅众生，或者行呢个声闻独觉小乘嘅众生，我都令佢咧安住呢个菩提道，以呢个大乘法嚟到安落佢，令佢识皆乘法。嗱咁啊，讲到呢处咧，虽然呢个题目我哋讲咗，但系真正大四大愿嘅经文咧就未曾讲。由于时间已到啦，咁啊仲差半分钟先至咧够十点，咁呢半分钟咧就当系我打咗斧头啦吓。咁啊，听晚就再见啦。阿弥陀佛。哦。今日或者包黑豆啊，黑媽媽啊，嗱咁即系话咧，我哋如果受持药师法门，可以转呢个黑媽媽嘅烦恼，如头先所讲，通通都蒙呢个佛光普照，你哋中意做乜咧，悉皆满你哋嘅愿。